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 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风从哪里来？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要跟大家从一场展览开始说起，中华风采宋氏三姐妹及家族成员旗袍展，目前正在宋庆龄故居展出，展览将会一直持续到5月3号，其中的许多珍贵文物都是第一次和参观者见面。今天是38妇女节，咱们在为女性朋友送去节日祝贺的同时，也来一起聊聊这衬托着东方女性典雅高贵的服饰——旗袍。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上个世纪，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三姐妹身着旗袍，仪态优雅，或是投身抗日救亡，或是看望孤儿伤兵，亮相外交场合，无不向世界人民展示着中华女性的独特魅力。中华风采宋氏三姐妹及家族成员旗袍展将展出25件宋氏三姐妹和家族成员的旗袍，以及13件宋庆龄用过的手包、丝巾、帽子。除此之外，还有100多幅历史照片，带领人们穿越时光，追忆芳华。据了解，这次展出的宋庆龄的5件旗袍都是载入史册的珍贵文物，其中包括宋庆龄创立保卫中国同盟时期穿过的黑底白点真丝旗袍，在重庆抗战时期穿过的黑底绣梅花毛料旗袍，还有在上海接见外宾时穿过的镂空香云纱旗袍等等。参观者可以近距离感受旗袍的细节，体会这位伟大女性的独到审美。而展览中最早的一件展品是宋氏三姐妹的姨妈倪归金的蓝色皮袍，这是一件清朝末年的旧物，其中也可以看出旗袍在100多年来的变迁史。这次的展览是宋氏三姐妹的旗袍第一次在北京联合展出，展览期间还将开设专题讲座，普及和旗袍有关的服饰文化知识。那说到这儿，让我想起了几年前的一条新闻。2016年有一部电影叫《开罗宣言》，影片中演员刘嘉玲所饰演的宋美龄也穿过许多件华美的旗袍，当时影片中的一件旗袍还在上海参与了拍卖，并且最终以46.6万元的价格成交，堪称是中国电影史上最贵的一套戏服了。刘嘉玲所穿的这些旗袍都大有来头，他们的设计师是曾经获得过奥斯卡提名的香港著名设计师奚仲文。据说当年为了能够更好地诠释宋美龄这个角色，刘嘉玲在接到角色后马上联系了自己长期合作的设计师奚仲文，请他为自己操刀量身定做服装。临危受命的奚仲文查阅了大量宋美龄的图片资料，根据宋美龄的气质和身份需要，为出席不同场合的活动设计出了不同颜色和款式的7套旗袍。这些旗袍既保留了民国旗袍的时尚范，又很好地帮助刘嘉玲塑造出了一个高贵华美而又不流俗的宋美龄。 为此，奚仲文还跑遍了香港和内地的布料市场，去寻找合适的布料制作这些旗袍。最后，他从泰国、中国的许多布料中挑选了一些以黑白金灰为主色调的布料，以冷色调突出了刘嘉玲所饰演的宋美龄的高贵，又以并不花哨的低调的花纹和披肩等纹饰突出了宋美龄同时也是一个爱美的女人。在设计完成之后，奚仲文又在香港挑选了四位专业做旗袍的师傅，请他们手工为刘嘉玲缝制了这几套旗袍。有的布料质地其实并不适合做旗袍，因此师傅在缝衣这一关上也花了很多功夫，小到每一粒扣子都是手工缝上的。那旗袍到底是从什么时代才出现的？又经历了哪些变化和潮流呢？我们今天就好好跟您聊一聊。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大家好，我是田阳。旗袍展现着女性的独特魅力，也是最为当今世人所认知、所认可、所推崇的中国服饰代表之一。其实旗袍文化的变化也反映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大部分人认为旗袍是由满族妇女的长袍演变而来的，由于满族称之为旗人，所以将这种衣服称为旗袍。旗人的生活由最早的游牧生活进一步转变，他们的服饰也随着人们的生产方式而发生了变化，一改过去的单一服饰风格，将马蹄袖改为宽大自如的大袖口，腰身逐渐变小，面料也从从前北方厚重的动物皮毛改为了丝绸。清末的旗袍样式主要特点是宽大平直，衣长及足，材料多用绸缎，衣服上还绣满了花纹，领、衣、襟、裾的位置都滚有宽阔的花边。从清末民初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旗袍在袖子和下摆部分在不同的时期都有不同的变化，袖子从宽到窄，从长到短，下摆从长到短，再由短到长，完全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为西式服装在中国的普及清除了障碍，也解除了服装等级森严的种种桎梏。女装在这个时期上衣下裙的样式是最为流行的，上衣有衫、袄、背心，样式有对襟、琵琶襟、一字襟、大襟、直襟、斜襟等变化。不过由于满族统治政权的消亡，旗袍在这个时候穿着的人并不多，旧式的旗女长袍被摒弃了，而新式旗袍却在乱世中开始酿成。这个时候的新式旗袍趋向于简洁，色调淡雅，注重体现女性的自然之美。在1920年代的一些报刊上，我们就能找到一些有关旗袍的时尚史话。1920年《解放画报》第七期有这样的记载：不料上海妇女现在大制旗袍。1920年1月18号的《上海时报》有这样写道：近来上海女界旗袍盛行。诸多史料证实1920年代初上海、北京开始兴起旗袍，很快就蔓延南下，广州和香港也迅速流行。20世纪初期曾经盛行一种旗袍马甲，也就是内穿喇叭形宽大袖子的短袄，外面套着前后摆及地的无袖长马甲。1926年左右，短袄和长马甲合二为一，成为了现代旗袍的最初款式。30年代后期，旗袍的造型逐渐西化，比如袖子的长短是忽长忽短，种类繁多， 有紧窄的长袖，也有清爽的短袖。裙子的长度也是可长可短，短的可以到膝盖下方。当时还流行鱼尾裙、锯齿边的裙裾，可以说是各具风情。1929年4月，当时的民国政府公布了民国制服条例，女子礼服有两款，一款是蓝上衣和黑裙子，另一款就是长身旗袍。旗袍正式成为了国服。1930年，旗袍开始被部分中学、大学采用为校服，从此上至政要夫人、名门闺秀，下至女学生和家庭主妇，都把旗袍视为正装。引人瞩目的宋氏三姐妹就经常身着旗袍出现在各种公众场合乃至国际舞台上。50年代之后，旗袍在中国大陆逐渐被冷落，一直到了80、90年代，旗袍的情况才得到改观，但是并没有像原先那样重新大范围高热度的流行开来。身着旗袍的人只有一小部分人而已。不过由于影视文化、时装表演、选美等活动带来的影响，旗袍也重新回到了大家的视线之中，而且不仅是在中国逐渐复兴，旗袍的风采更是遍及世界各个时尚之地。1984年，旗袍被国务院指定为女性外交人员礼服。从1990年北京亚运会开始，历次举行奥运会、亚运会及国际会议、博览会都常常选择旗袍作为大会的礼仪服装。跨越了差不多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之后，旗袍经过不断的改造、相传，已经成为了最能体现中国女性美的服装，用最中国的布料、丝绸、锦缎做成最中国的服装，展现一种典雅而高贵的东方神韵。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咱们是从宋氏三姐妹的旗袍展开始聊起。这个展览最近正在北京的宋庆龄故居展出，将会一直持续到5月3号。不过说起海派旗袍的代表，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不是宋庆龄，而是宋美龄。直到2003年去世，宋美龄几乎就没有留下多少穿长裤的画面，大多数场合她身上穿的都是旗袍。那么在她漫长的一生中，哪一件旗袍是她最爱的呢？她最爱的旗袍是什么样子的？又是怎么缝制而成的呢？这可以说是旗袍迷们兴趣浓厚的一段佳话。故事要从1943年2月18号说起。那天中午，宋美龄款款地出现在了美国国会大厅，在随后的20几分钟里，大厅里多次传出雷鸣般的掌声，有时长达5分钟之久。据写过《林肯传》的诗人卡尔·桑德堡在《华盛顿邮报》写道，议员们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有人从未见过这种场面，感动得差点掉下眼泪。尤其是他那身东方人才有的被称为旗袍的服装，没有人看到他后会无动于衷。那种震撼人心的东西恐怕不在于一件服装，而在于他所传递出来的是一个古老国度的文明，告诉我们美国人再不出手投入战斗的话，就丧失了人类应有的道义。美国人如此描述那件黑色旗袍所放射出来的光芒，有人说那是各种因素叠加在一起形成的效应，并不是区区一件旗袍本身所具有的魅力。不过宋美龄的御用裁缝师傅张瑞香每次提起那件黑色旗袍，同样也是赞不绝口。他说他一辈子追随宋美龄，给宋美龄缝制了无数件各式各样的旗袍，而那件黑色旗袍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作品。张瑞香的话在旗袍管家蔡其珍那里也得到了证实， 他说，宋美龄夫人一生穿过无数的旗袍，但是反复穿过五六次之上的旗袍是为数不多的，甚至可能就那么一件，就是那件让美国人热泪盈眶的黑色旗袍。有人说，宋美龄的御用裁缝张瑞香是知道宋美龄每一件旗袍来世今生的人。张瑞香和宋美龄年纪相仿，自从被选为御用的裁缝师傅之后，就一直追随着宋美龄左右。1942年的某一天，宋美龄亲自告诉张瑞香，请他提前做好准备，随他一起前往美国看病。按照宋美龄的意思，在看病期间免不了出席一些活动，还要拜访美国的政要，所以张瑞香对美国的天气、美国的政治因素、风土人情，还有宋美龄可能出现的场合，都做了一些周全的考虑，准备了各种款式的旗袍十多件，他还预备了各种各样的面料几十匹，来应付可能出现的意外。即便如此，在临行前的那天晚上，张瑞香还是惴惴不安地失眠了。接近天亮的时候，他在泛白的天空下叫醒了自己的夫人范氏，让他从自己家里的衣柜里拿出了两匹收藏了半年之久的绸缎面料。面料是黑色的，是范氏半年前随着母亲杨氏回海安县探亲时专门带回来的。夫人告诉张瑞香，那两匹绸缎面料是海安县本地产的，他的母亲杨氏家族在海安县不仅是名门望族，而且是辈辈相传的丝织大户。方圆几百里的女性在出闺之前能穿上杨氏绸缎做成的嫁衣和盖头，那是非常骄傲的事情。而那两匹绸缎是珍品中的珍品，从不对外销售，只供杨氏家族内部那些声望极高的人使用。当夫人范氏把这两匹绸缎放在张瑞香面前的时候，她也立即看出了和往日面料的不同，细腻的织工，光亮而不低俗的品质，漆黑而不压抑的色泽，都让张瑞香怦然心动。于是她让范氏把那两匹黑绸缎面料好好包起来，单独放在了她私人的行李之中。到了美国，张瑞香就取出了这两匹黑绸缎，开启了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在国外的艺术创作。他对于宋美龄的身形尺寸早就了熟于心，但他还是慎重地重复了一次量体，而对于裁剪、缝纫、绣工和盘扣等细节，他其实早就构思完成了。经过整整一天一夜的挑灯夜战，那件注定要名留青史的黑色旗袍被送到了宋美龄的面前。宋美龄一生拥有无数的旗袍，但是她最为关心的还是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的那一件。贴身女士蔡其珍清楚地记得几个细节。一是那天参加完活动之后回到白宫，当蔡其珍上前帮她更衣的时候，宋美龄第一次自己脱下了旗袍。二是回到国内之后，宋美龄特别交代蔡其珍，先别把这件旗袍放进衣橱保存起来，要挂在能看得见的衣帽杆上。三是每次遇到比较大的迁移，宋美龄都会过问那件旗袍的安危。四是那件旗袍可以说是宋美龄穿的最多的一件。有一次她突然要求蔡其珍拿出那件旗袍，蔡其珍以为她要出门参加活动，但当她穿好衣服、点好口红、化好妆，却端坐在书房里安静地开始画画了。宋美龄对于那件黑色旗袍的满意程度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她从美国访问结束回国时，为了表示对张瑞香夫人的感谢，还专门给范氏戴了一顶帽子和几盒西洋糖果作为礼物。后来也多次请人专门到海安县采购了几次绸缎面料。而宋美龄的这次成功亮相，也把海派旗袍之风一下子推向高潮。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我是田阳。今天是38妇女节，我们聊的话题也和女性有关，极富东方魅力的女性服饰旗袍。刚才咱们说到了宋美龄的旗袍是海派旗袍的代表，那在咱们北京也同样有着旗袍制作的传承。去年9月非遗申报项目拉氏旗袍就举行了第四代的传承收徒仪式。灵犀坊的创始人徐东是满族，他的姥姥叶赫那拉惠山辛亥革命那一年出生，2017年仙逝，享年106岁。老人一辈子穿旗袍做旗袍，并把自己毕生对旗袍的理解传授给孙女，使得徐东对中国旗袍发展史有独特而完整的认识。制作旗袍看着简单，工序却很是复杂繁琐，要经过量体、定向、上浆、抽条、盘扣等26道工序才能完成。做一件旗袍至少要花整整4天的时间。拉氏旗袍的制作曾经断代多年，无人传承。徐东从服装学院毕业之后，最终选择了继承学习旗袍的制作工艺。目前拉氏旗袍正在申请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去年也是徐东第一次收徒弟，目的就是为了弘扬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手工旗袍的制作技艺。2000年，随着电影《花样年华》的上映，旗袍也迎来了一个崭新的世纪。《花样年华》以浓郁的怀旧情调展示了旗袍的美好，女子的曼妙和风情。旗袍也成为了东方女性古典魅力的符号，在世界上掀起了旗袍风。大概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咱们中国人中西合璧的婚礼上就有了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新娘在婚礼上换穿两套礼服，一套是西式洁白的婚纱，一套是中式红色的旗袍，用美丽的旗袍去见证自己一生最幸福的时刻。那今天关于旗袍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最后送出的是电影《花样年华》里的这首同名插曲，再次来感受一下风情万种的旗袍魅力。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渴望你的笑容，期待一阵春风，你就刚刚好经过。突然夜深交错，目光炽热闪烁，狂乱越难掌握。 我像是早料我，你欣然成一首别着往闪躲，怕是谁的背影叫人难舍。 让我狠狠想你，让我笑里点一场欲望都舍不得回避。 让我狠狠想你，让这一刻暂停，都怪这花样年华太痴情。 笑容